这是一首1991年的声音，来自林忆莲的《野花》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听歌的时候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，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，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都可以。今天呢是周四了吧，每到周四就觉得特别的兴奋，因为总觉得周三会盼周末，但周四就是过了今天再有一天工作日就可以过周末了，所以是非常开心哈。今天聊聊那些花儿吧，那些花开的声音。最近也是和朋友一起去踏青，看到像这个桃花、杏花、梨花、各种花、海棠花，而且庭前的这个梧桐树也开花了，总觉得这个春暖花开的时候，如果不去踏青，就辜负了春光。所以今天就来听听花开的声音了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来自朴树，他一个人把所有的花都唱过了。这所有的花的名字就叫做《那些花儿》，来听一听他在1999年发行的这一张专辑当中的《那些花儿》。 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，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。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，今天我们已经离去，在人海茫茫，他们都老了吧，他们在哪里呀，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去呀，他们已经被风吹走，散落在天涯。讲完那就算了吧，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，如今这里荒草丛生，没有了鲜花，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。他们都老了吧，他们在哪里呀，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想在开吗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去呀，他们已经被风

北京时间12点整。